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关村园区建立30周年，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北京电视台，以中关村人创新创业史为主题，拍摄制作6集系列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以展现中关村在改革开放40年中引领全国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本片将于明天到本月17号每晚10点在北京卫视播出。由金世佳、柴碧云等主演的电视剧《我们的40年》将于今天在江苏卫视开播。这部剧横跨40年，讲述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冯都如何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作为男一号，金世佳表示，这个剧中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普通人，整部剧都没有化妆，也没有打理过造型，应该是非常接地气的角色人物。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动作奇幻电影《海王》将于下月7号在国内上映。影片由温子仁执导，杰森·莫玛、艾梅·伯希尔德、帕特里克·威尔森联合主演，讲述了美国一个灯塔看守人和亚特兰蒂斯女王生下一个男孩，男孩拥有异于常人能力的故事。由《哈利波特》系列原作者 J.K. 罗琳担任编剧的奇幻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本月16号在国内上映。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讲述主人公拉尔夫与云尼洛普将在互联网中寻找游戏《甜蜜冲刺》中失落的拼图的故事。这部影片将于本月23号登上国内大荧幕。原创色彩美育世界，央美原创2018金秋写生季写生作品展正在金隅国际译作展出，展现央美原创美术培训中心师生对自然的热爱和向往之情，也让观众从不同视角欣赏到每个人心中不同的自然韵味。侏罗纪公园菲利科·凡德·李斯特当代首饰艺术展正在798艺术区东街3号举行。展览中，菲利科分别以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形象与《西部往事》中的美国西部风情为主题进行创作。他的首饰作品虽然反传统，却非常适合佩戴，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促使人们去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确定的岁月张其凯个展正在798艺术区举办。本次展览呈现了艺术家张其凯最新创作的20多件作品，以扩音器、一立方、住处、人之初、活着展开，紧紧围绕着人生岁月的主题，展现我们所生活的当下社会的状态。调调王毅2018研究展正在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展出艺术家王毅最新雕塑、版画以及不锈钢作品30多件。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还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明后两天本市转为高压后部控制，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越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接近年底啊，电影市场就特别热闹。 嗯， 我说热闹有几个方面，首先是有一些强档的影片会加入到就是即将到来的贺岁档啊。 哎， 还有一个热闹呢，就是这个小动物们比较多啊，什么猫啊、狗啊的啊，都来了。我说这个是有根据哈。 嗯， 咱们在日常版播出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张亮说过，我说你看这个上一周啊来了猫， 嗯， 这一周来了狗，这都是有关于宠物主题的电影。 对， 哎，你别说，就这些电影，它比那些所谓的大制作好莱坞大片，它有的时候来得更巧， 哎， 来得呢更带劲儿。 对。这个2018年11月2号在咱们中国大陆上映了这么一部电影，叫做《流浪猫鲍勃》啊， 这你是不止一次在节目里提了。 哎，这个电影啊，这个两年前的一部老片了，其实啊，不经意间呢，我是看到了这个电影。 人家不是去电影院看的，当年就在资源里看了。 哎，对，哎，这个很有意思，它其实是讲了一个就是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嗯， 而且这个演员也是真实的。鲍勃 是一个有点像传记类型的故事。 对对对，这猫拍的这个传记啊， 嗯， 就是说特别好看一电影，画面很温情，人和动物之间的友谊也很真诚啊。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这猫它什么也没干，但是却把一个流浪汉的人生给改变了。 这个很像我们上次提说有狗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嗯， 这狗呢，你说它做什么了？它不像说我们说那个一直找主人等主人的狗，它就是陪伴嘛。 对对对， 陪伴本身。它就是一种力量， 对，所以说这个电影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这从而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啊，从这个电影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猫咪的电影啊。 最近你是有这个打算动向， 哎，啊？是什么？要养猫啊？不， 应该不会。我觉得你这个，就，哎，是你这赵亮好猫，跟叶公好龙差不多。 没有，其实以前也接触过这个。养猫咪的朋友， 嗯， 啊，一般来说啊，这男孩养猫的比较少，很少啊，嗯。但是你看呢，有一些电影当中，往往是这个大男人跟一个小猫咪啊，他们之间这个感情啊，它更加的特别，啊。 猫和狗在这一点上好像就是我们说瞎说啊，就是有一点那个意思， 嗯， 就是狗狗呢往往男性化的这种就是面具会多一些， 嗯， 而猫呢它好像柔软的身段啊， 对， 高冷的范儿， 哎， 就起范儿这种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小公主。 对 那种类型， 对，哎，这也是猫和狗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就是这两个动物之间老是产生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事情，不是有那电影《猫狗大战》吗？ 哎，对， 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种宠物。 那今天咱们就其中的一种，嗯，啊， 哎， 咱们就说说这公主的， 就说这猫。以前我们盘点过这个狗为主角的电影啊， 是的， 嗯，今天我们就说这猫啊，从哪说呢？就从这流浪猫鲍勃啊，咱们先听听它的预告片。 Hi everyone. Everyone gets a second chance. On the other side. You once asked me how long. Hey, come on your way. It takes to mend a broken heart. Hey, Dad. Bumped into him. Just chatting about Christmas. Unfortunately, our table's full, so. It never really ends. you go very well. Starts, don't give up. Hey, mate. You're hurt. There's going to be a family worried about you. I've got to go to work, all right? So long.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e was put here to be with you. Come for your medicine. Right. Oh, look, it's so cute. Yeah, I'm your hero now. You can't do it on your own. I'm not. I've got him. Then all you're thinking about is what happens to the cat. But not everyone. Bob manages to take them. A friend helped me with this. I'm clean, Dad. Show me what life could be like. High five. To help with my second chance. And that's what I've done.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预告片来自电影《流浪猫鲍勃》啊，其实这个全都是英文，大家没听太清楚。这个事情啊，是一个真事儿啊，真是一个流浪汉啊，他就是被这个小猫可以说给拯救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就是在街边就是卖艺啊。 对，而且他其实他自己是有这个叫戒断毒瘾，对吧？ 对对 对, 对， 他在慢慢的改良， 对，然后呢，因为这个猫特别可爱，就跟着它一起在街边一起卖艺啊，很多人因为这个猫而关注它啊，从而它呢改变了自身的这些就是说恶习吧， 对 啊 对， 也走上了一个非常阳光的啊人生的道路啊，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电影，那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些猫啊，跟这个鲍勃不一样啊，我们上半段说这些猫都特别有个性。这些个性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比较动画的 卡通的 卡通猫啊，咱们来回顾这样一部电影叫做加菲猫啊，这个是很有名的， 这是猫界的王者，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加菲猫大家都知道哈，加菲猫呢它的电影也有好几部，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电影它是出自于什么，就是它的最本源是来自于哪儿呢？ 那这真是没多了解过这事儿， 其实加菲猫最早它是出自漫画家吉姆·戴维斯的啊，这个一个漫画作品，戴维斯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说了，说大家喜欢加菲猫是因为他说出来的话与做出来的事儿是人们想说想做却因为环境所限不能完成的， 借一个宠物的口说出来， 就是我们从加菲猫身上看到了很多平凡人身上的很多的性格和品质啊，但是我们就是受到世俗的啊，这个生活的要求吧，不能够随心所欲。但是猫它不管这套，是吧？ 啊， 那么这个加菲猫是从它漫画到电影，经过了31年漫长的等待。这个还是挺充满波折的哈。最早的计划是2003年就要上映，后来呢，这个因为它后期制作特别麻烦，然后推后了6个月啊。2004年要上映，结果呢，《哈利波特》上映了。 啊，他是跟着哈利波特那个一块儿， 对，所以他只能是又推后了啊。那么这个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电影当中那个他那加菲猫那主人曾经邀请过金凯瑞来演这个角色， 对对对，有过这个传闻， 对，但是还是因为档期的问题哈，没有这个成型。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来看这个系列的呈现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啊，还是很成功的电影。 对， 这里边有一什么特点？就加菲猫始终是这么一个半动画的形象，当然做的也很真了，但是其他的人和动物都是完全是真实的 真人，对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技术很也是挺奇怪的，是吧？这样的一个视角，它其实让加菲猫是一真一幻，就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片段啊，就找戏胡给大伙儿听啊。本来加菲猫啊，那唯我独尊呐、啊，就是我这是最受主人宠爱的，是吧？这家里唯一的我，结果有一天家里这狗狗就来了，哎呦，这加菲猫这嫌弃呀、啊，从嫉妒到自负，是吧？一系列的情感都产生了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哦，小酱酱，你的车该装个防盗器了。你猜怎么了？有只野狗跑到你车子里了。 加菲，这是欧弟，他要跟我们一起回家。 哇、哦！ 你去里面拔美眉，结果拔了条狗出来啊！你还沾沾自喜啊？哦，真是悲哀啊！哦，我们不要带狗回家。 嘿，我一向坐前座的。你们要什么没有？小杂毛狗！ 老将，现在还来得及，快掉头！在他还不知道我们住哪里的时候，快掉头啊！不，拜托，请把这只笨狗送回去，救救你了！ 来吧，欧弟，下车喽，这是你的新家。 老将， 来吧，小乖乖。 老将，你是去拔马子回来的，你怎么连马跟狗都分不清呢？ 这里是你的新家。那加菲，老姜带了一条狗回家。 我还要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你问我，我问谁啊？ 那实在是有点奇怪。老姜既然有了猫，为什么还要带条狗回家呢？ 你可不可以闭嘴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在我看来，它不过是只不长眼的虫子。 虫子？ 没头没脑、不知死活的虫子。我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把它捏得粉身碎骨。 进来吧。 你看吧，老姜最爱的还是我。 回头见了，加菲，祝你们猫狗相处愉快。 啊哦！我让你吃猫屎，你就报复我是吧？ 报复！ 疯了！ 欧弟啊，这是你的新家哦。我的办公室在那边，还有啊，电视在那边，还有厨房，要去看看吗？好，去逛逛吧。 你干脆画个地图给他好了嘛。镇定，我不能自己乱了阵脚。老姜喜欢猫，是你喜欢狗，顶多喜欢他一个礼拜十天最多了。哇，这只狗还真不是普通的人来疯，这不过是一场噩梦。我先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睛，一切就回归正常了。这不正常，一点都不。毁了，狗有狮子啊，快来帮我打预防针啊。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刚听到的是电影《加菲猫》第一部的这个片段啊，后续还有好几部，但是公认的还是第一部最好看啊。加菲猫的性格呢非常的突出，最关键的是呢，平常你看起来啊，它是这个特别的养尊处优啊，是吧？居功自傲啊，其实也没什么功哈，孤芳自赏啊，就这样的。但关键时刻，它还是这个很靠谱的啊，很仗义的，是吧？这个才是这个猫真正可爱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宠物电影一般都是这样啊，它这个它有拟人化的一面嘛，实际上用加菲猫反映一个。就是一种处事态度， 对 啊，或者说一个人的个性，人有千面啊，你这个加菲猫也一样，你说没有到关键时候，你人也是这样，到了这个故事剧情推向高潮的时候，它立刻能发挥巨大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个以动画猫为主角的电影，这个就是纯动画了，这个是哪只猫呢？是穿靴子的猫啊。这个猫其实它大家伙都知道，它是这个等于是怪物史莱克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番外系列，就又衍生了一个系列啊。导演就是克里斯米勒，他就是史莱克的导演啊， 拍同一个导演， 对，同一个导演啊。而且呢，他其实也是功勋卓著的，前三部的怪物史莱克都参与了，还有两部马达加斯加还有大战外星人都是他的作品啊。而且还自编自导了怪物史莱克三啊。那么这个穿靴子的猫就是诞生于等于是他是史莱克当中的一个人物嘛，然后为他以他为主 角，番外篇， 对，又做了一部啊。这个猫那可跟那个加菲猫可不一样了，人家这只猫是剑客，是吧？ 是一个积极的猫， 特别特别的厉害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上这一段，这个这一段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猫啊， 他有一些前情啊，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啊，有这个得罪过自己的朋友啊，这个猫的这种神秘与傲娇是吧，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最后他又是为了这个喜欢的女人又卷入到这一场任务当中啊。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竟然敢用吉他 K 我的头。 你是女人？哇， 不专业。 哇，小姐等等，我请你喝牛奶，我是情人不是打手。有人吗？你在躲我吗？我也喜欢玩游戏，我感觉我跟你是同一挂的。我闻到熟悉的味道，这玩意儿很危险，这玩意儿有早餐味。 好久不见啊，兄弟。 弹头亚历山大，是你呀、啊、你竟然还有脸见我。 我知道你不爽，你打这个权利啊，但是看到你真好，邪魔穿新鞋子。 不是，跟你背叛我的时候是同一双。 背叛你？你当时狠心地把我丢在桥上，哎，我被那么多的士兵包围，他们还写首歌纪念。 你倒是先说说，我们怎么会在桥上？ 因为我们两个是兄弟，既然两个是兄弟的话，就应该学会互相关照，不是吗？ 别忘了你来这里的目的。 我早该猜到，魔道差一点就到手了，你却派这一个想要迷死人的狐狸精来乱。我上辈子欠你的。 等等，听我说好吗？没错没错，是我派吉地引诱来这里，但他是身手不凡的神偷，他是 Q 手吉地，西班牙最 Q 的武英手。 男生穿那么高的鞋子不太妥当吧？ 有了吉地的奇迹，你的剑法，我的头脑，我们就有战胜的机会。邪猫，你想想，有谁可以偷了巨人城堡之后还能够活着继续到处宣扬呢？你想要存活就要计划，我这一辈子都在计划这一票，你很清楚。你坦白说吧，没有我连在哪里播种都不知道。但是杰克和吉尔知道，他们上路了。我们爬上斗星时是逃犯，我们下来时变传奇，你觉得呢，伙伴？ 不，休想第二次。 好啦，对不起嘛，到底要怀恨多久啊？都过了七年呢，等于猫的35年呢。你需要我？ 我需要你，谢猫。 谢猫，你知道让一颗蛋去坐牢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 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会被煎成荷包蛋。 再见了，蛋头先生。 Te quiero conocer。 哦，完蛋了，完蛋了！ 别担心，我会搞定，我会说猫话。喵！ 苦肉计加狗皮刀刀。那身臭蛋壳闻起来就像过期的火腿，该给你一顿教训啊！ 看我找到什么？有人的钱包掉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三环西兴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14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广告时段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电影主题就一个字儿，猫 啊，猫啊。这个上半段我们听了两只动画猫、漫画猫、假猫，从这个流浪猫鲍勃开始给大家说起的。其实以猫为主角的，或者以猫为主题的这个电影实在太多了啊。但是好像、这个、 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都有、 都有啊。这个真猫出演的呢？其实来讲的话是更多的啊，动画猫其实还是少数的。 你要说真猫出演，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有很多电影里面虽然不是以猫为主题的，但是它作为陪伴，作为道具， 对， 是吧？它都可能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 对，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呢，就是1974年啊，我在找材料的时候发现了有一部电影叫《老人与猫》啊，就是一个老人带着一只小猫，踏上了一场不知道终点在哪的旅程啊。 哦，这个真的，这是谁的作品？ 老电影，这是阿尔特卡尼。这个凭借这部电影击败了阿尔帕西诺、达斯汀霍夫曼和杰克尼克尔森，成为当年的奥斯卡影帝。 奥斯卡最佳男演员。 哎，对了，哎，再往后呢，就是有很多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是日本电影，有很多都跟这个有关啊。昨天看到一大堆熟悉的名字都没来得及看，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假如猫从世界消失了》。 哦，对对对对，主演还是非常有名的，左宗 建。他这里边还是有点这个叫所谓的魔幻吧，这个超现实的这个题材啊。 这个有的猫奴可能就生气了哈，这假如猫从世界消失了，其实它不是，它是人要从世界上消失了。 对， 喜欢这个猫文化的啊，喜欢看猫电影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电影。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听一个电影的片段啊，这个是一个猫和人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 这算真猫是吧？ 哎，2004年的一部电影《猫女》 啊，《猫女》这算是真猫啊？ 哎。这个话说新的猫女好像重装上阵要来了啊，这个已经在制作当中了， 对， 希望能够为 DC 啊这个扳回一城，是吧？ 那你要说这猫女那就时间比较早了， 嗯， 是吧？ 对，这个2004年的这一版是很经典的，哈利贝瑞演的， 哈利贝瑞那时候哈利贝瑞年轻啊， 对，相当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气质啊跟这个猫咪真的太符合了啊！所有猫所具有的气质，形容这些词儿全都能放在它的身上。首先，狡猾、神秘、危险、性感，是吧？这些都可以用在它的身上啊！哈利贝瑞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个猫女的这个特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就是这还没成猫女呢啊！这个影片一开头的时候，她是一个设计师啊。遭遇了自己老板的啊，其实是卷入到这个公司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了啊。但是他就是，这个一个很有梦想的年轻人啊，被老板一顿数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一切要从我被杀的那天说起。如果有人要给我写讣文的话，我的生活一定会被描述成一个普通女人的普通的一生。我没有家人，但是没人给我写讣文。因为就在我被杀的那一天，我获得了重生，成为猫女。下面就是这个故事了。这就是我以前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普普通通。我所有的热情都耗在了商业广告设计师这份工作上。 对不起，实在抱歉。 我至今都一直渴望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可实际上呢，我在为美容产品做广告设计。哦，你用这种面霜用的太多了，萨利。 不错，这种面霜实在是太神奇了。 你是怎么弄到的？还没投入生产呢。 我有我的办法。来试试。 不， 哦，头又疼了，最近总是神经紧张。 哇， 确切地说，在一周之内我们将上市一种最具创新性最令人兴奋的产品，它将成为自肥皂之后化妆品产业的又一个大奇迹。美影，美影不但可以隐藏衰老的痕迹，它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然而这种改变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我 丈夫和我已经决定，我已经不适合再担任何的公司的代言人了。过去的15年是辉煌的，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为美影挑选一位新的代言人，而且 对极了。德纳将成为赫德公司未来的代言人。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期待着大家都能出席我们的宴会，届时我们可以为德纳和我们的成功干杯。 小心乔治，他还不到可以喝酒的年龄呢。你的艺术才能比这所有的人都强，说实话我都嫉妒。 萨利，这是我负责的第一个广告活动，一切都要做到完美，这你知道的。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祝你好运。 但愿。 你一定要让我难堪是吧？你就是要在众人面前让我下不了台，老李儿。 你这是怎么了，乔治？怪我抢了你的风头。 进来。 您好，赫德先生，您是要见我还是？ 坐下。 好，谢谢。 我很不满意，这个和我想要的东西相差甚远，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弄出这样的东西来。 非常非常对不起。 听着，看这红色完全弄错了，这里颜色应该更深一点。 可是我明明听您说， 我知道自己曾经说过什么。 是的，也许我误会您的意思了。 显然是的。 贺德先生，我能把它修改好，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把它修改好的。 没有能力的人我是不会给酬劳的。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期待一个打扮成你这样的人能设计出有品味的东西来。哦，还有，你能不能把指甲修一下？ 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交旨，让他修改吧，他是个不错的设计师，你知道的。 那好吧，明晚之前，午夜之前。 好的，谢谢。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啊《猫女》的这个片段啊。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部电影啊，这拍猫女嘛，还真的有很多的猫。这就像那个六小龄童演孙悟空似的啊，跟猴一块生活、是吧？这个哈利贝瑞这个电影之后呢，他收养了一只电影当中的小猫。 哦、哎， 最后这个把这猫抚养大了、这是一只流浪猫吧？然后他们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动物收容所、来选择猫咪啊、来演这个、来拍这个电影。 那个哈利贝瑞等于是这个电影把猫的特性和人结合起来、啊，怎么样用一个人来反映出猫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 对， 我看他有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这个狗有它的主人，猫有它的仆人，这是说的真是， 确实啊， 特别对， 哎。这个电影开头有一段就是这很多猫在街头追老鼠那场景啊，这个不是真老鼠啊，这是怎么拍的呢？就猫都有那个，刚才我们听那个什么穿靴子的猫也是猫追那个光点嘛，这是猫， 对对， 所有的猫都会去玩 那个 游戏， 对 对，那个里边他们就是用激光啊 完成了这他追老鼠那 场景，对对对，然后再把那个光变换成一个 CG 的老鼠。 哦， 特效的老鼠啊，很有意思啊。好，那这部电影咱们就回顾到这儿。接下来这是一个近年来的一个电影啊，2015年的一个、以猫为主角，同时也是一个、人变成了猫啊，这么一个应该是这么讲这个故事啊。一个霸道总裁啊，某一天突然间是吧，中了什么招了啊，变成了一只宠物猫啊。哎呀，把家里搞的是鸡飞狗跳啊，闹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特别爆笑的故事啊。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谁变成了猫呢，这就是我们说这特别特别有名的，也是特别特别让大家觉得高冷的这么一个议员形象，就纸牌屋当中那个议员的形象、史派西啊，他居然变成了一只猫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咱们听听这个片段。 一边待着去，闭嘴，有人吗？有人吗？哦，你好、 看着很面熟，我们见过。 哦，我想没有。 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可能因为我经常上电视。 没错，动物星球，我可喜欢这节目了。 不是动物星球，我是 Tom Brand 火炬 Brand 的老板。 对，我们家猫不用猫砂，用报纸，所以才会经常看到你的脸。抱歉， 听着，我快要迟到了，能不能快点？ 喵。好的，你不喜欢猫对吗 ，Brand 先生？ 能让我选只猫然后走人吗？ 不是你选猫，是猫选你。 我动动手指就能左右数百万，我想我有资格选。 看见吗？他喜欢你，也难怪，他就喜欢那些焦躁不安的灵魂。他已经用掉了七条命。 这就意味着芝加哥将会拥有北美第一高的建筑物，纽约的火炬 Brand 大楼则将退居第二。 你该选个猫食盆。 我们未能采访到有关负责人，但距离大楼揭幕只剩下一个月。 毛毛酷先生，工 程已进入封顶阶段。 好，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令 Tom Brand 出乎意料。就在昨天， 你能帮我抱起来吗？ 市场部的所有员工，他手下的一名职员报 公司名称里有 Brand，因为你叫 Brand。 那火炬呢？ 该付你多少钱？ 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干了同样的事，我的名字叫 Perkins， 所以我的店名叫 Milkins。 哦，我明白了，哈哈，我们俩简直一模一样。不用找了。 哇哦哇哦，我劝你还是不要接。 你说什么？ 你买了礼物快要迟到了，别误了时间去派对。 没错， 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了，猫咪们，开始行动吧。 你还带猫来？明智的决断。 那条新闻是在开玩笑吧？ 汤，局面可以扭转，你回头看看，这天线47英尺高，工程师说只要装上放线支架就能把它吊起来，新世贸大厦就这么干。 别说了，你把我大老远叫来爬上1900英尺就想说这个？ 这可以解决问题，那个天线它是 天线，我要北美最高的高楼，不是信号最好的高楼。 也许我们可以再增加几层楼。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功夫才获得许可建这么高吗？全给你毁了，我现在只能站在北美第二高的楼顶，第二高，因为你忙着在我背后打小算盘，卖掉我的公司。 汤， 现在给我走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再打了。拉我上来。 你要开除我？ 拉我上来。 小家伙看起来没事。 哇，这家伙看起来比我还惨，他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那是我的皮带。喵了个咪，我肯定是在做噩梦。 哎，刚才这个片段，这个柴文氏拍戏就变成猫了。嗯啊， 这个应该是咱们的电影院供应过的。 哎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九条命》啊。刚才那一段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进到这个猫店里边，那个猫店的主人啊，就长得特像一只猫哈，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神秘，就感觉是暗藏着什么心眼儿。然后他那个眼神呢，包括他那个动作啊，还有跟猫那个交流的那个样子，就是感觉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神秘狡猾啊。这个演员是大名鼎鼎的克里斯托弗·沃肯啊，1943年的演员啊。我觉得演这个太合适了，太合适了，很多电影当中都有他的精彩演出啊，《猎鹿人》啊，《007》里边的雷霆杀机啊，低俗小说呀，《断头谷》啊，这是一个老戏骨啊。 那照你这么说，其实有一些，我们说为什么说有一些这个明星，有一些演员，他就有一种那种宠物脸，就是有长得像，比如说像狗狗，像猫，谁像？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啊，你说甘道夫有没有那个猫的那个特质？甘道夫那张脸， 甘道夫可以演一演这个老年猫王。 老年， 哎，确实啊，这个凡是这个目光当中带有犹疑、狡黠，是吧？这样的气质的， 对， 都可以，就是 都类似， 有一点猫性 类似 啊，这种感觉。 说到这个，就是类似这种特性。其实最开始接触这个猫在镜头之下，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看到杰克逊的那个 MV， 那个 MV 当中，这个猫是在哪儿？是在埃及。我们知道埃及的猫是非常有名的啊，猫在它那个文化当中有特殊的符号的含义。所以猫象征着什么？就是象征着人们不了解的未知世界，仿佛你通过猫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探索性的东西。 对。那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2013年奥斯卡伊萨克主演的《醉乡民谣》啊。 哦， 哎，这个电影当中呢，也有一只小猫啊。 哎， 这只猫呢，虽然它不像就是流浪猫鲍勃那样改变了这个落魄歌手的窘境，但是它也是影片当中温情脉脉的那个一个部分。 尤其是在咱们听的这个段落里， 对， 那只猫是一个当中的主角。 对啊，这是他怎么跟这个猫会产生生命的交集呢？那就是他在他朋友家，等于朋友收留了他，这朋友特别信任他。第二天早上啊，他起来之后给朋友留了个条，是吧，开门就走了，结果门关上的一刹那，小猫跑出来了。 对， 想回也回不去，只得抱着这个猫，哎，得咱哥俩一起流浪了。好，我们就伴随着这段歌声，其实这是一个 MV 了， 对， 相当于是这样哈。咱们就结束今天的四点游戏，周一再跟大家聊这个电影世界的话题。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and wings. Damn it! Noah's dove, I'd fly the river to the one I love. Oh, fare thee well, my honey, fare thee well. Can I leave this cat with you? Me? Yeah, it's the Gorfines cat. Just so one of them gets